像是饱含未知这好看的橱窗。大期望当天望互相拉锯变成循环，再倔强再刁蛮也懂爱又轮回了一场。 时间的陈意涵呢发了一条自己挺着孕肚跑步5公里的微博，吓坏了很多网友。但是医生说了，对于健康的孕妇呢，孕期最好能够每天或者是每周的大部分时间做20到30分钟中等强度的锻炼，像走路啊、游泳啊、瑜伽、慢跑，其实都是非常健康的。希望大家不要再有什么误解喽。 拥抱这世界，每一次约会都不能

生活中，我们总是渴望很多，渴望幸福。 我要娶她，这是我真爱。 渴望爱情。 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 渴望收获。 女人究竟想要什么？你们说得出来？ 渴望快乐。 就是这毒瘤呢。 渴望，渴望。又或许，我们从来不曾领会过真正的满足。坐他开的车，听他爱听的电台，让我知道，原来幸福这么简单。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 随时随地 听经典， 听经典。 九六九精英有话说。 中国传媒大学校长廖翔中， 大学阶段是独立人格和自我意识形成的特殊时期，同学们要不断地锤炼自己的意志，不断地磨练自己的心胸，做一个人格过硬的人。同学之间的友谊是最珍贵最美好的，而且这种珍贵和美好会持续到永远，即便数十年未曾谋面，相见时依然如兄弟姐妹般亲切如初，心灵之间永远没有隔阂。 企业家王石， 2003年，我就那年登珠峰那年呢，在拉萨，我的朋友就说这有一个盲人儿童学校嘛，去看一看。我心想，我去看不是让我捐点钱吗？去了，到了之后，一个小孩他说：“叔叔，你能不能蹲下来？”哎，我一愣，然后呢，我就蹲下来了。他就从头就上摸我，他要通过他的方法来触摸你。我和母亲这种关系都是这种紧张、疙疙瘩瘩的，是吧？在和其他生产上又非常残酷啊，很少这样的一个接触的。他说：“叔叔，你是好人。”这个是把我原来的居高临下一下就把我打翻下来了，才发现，你原来是高高在上，在要施舍的，突然你发现，作为人之间关系是多么美好。 中国植物化第一人曾孝濂， 绿绒蒿是它这一个属植物的统称，因为绿绒蒿都长在海拔3000到5000，它的生长环境非常的严酷，土壤非常的瘠薄，几乎在那个石缝里边，没有到过那个环境的人见不到，因为它拿不下来，它一拿下来它就长不了。如果我们在那样严酷的环境缺氧，行动困难，突然你在雪地里看见一株应该说是张力四射心花怒放的花，你的感觉跟你在花园里看到的花是不一样的。全世界大概只有54种，我们中国就有43种。 九六九精英 news， 精英 news， 欢迎收听九六九精英 news， 我是晨曦，一起来关注本节资讯。美国贸易代表称，不管有没有加拿大参与，美国都准备推进新的 NAFTA 协议。后加元对美元一度抹平日内涨幅转跌。上周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称，若美加不能达成协议，新 NAFTA 可能是美墨双边协议。从2018年上半年数据来看，国外四大油企资本开支为289.44亿美元，同比增长11.56%；国内三桶油资本开支为1193.05亿元，同比增长19.72%。钢丝作为之后石油公司资本开支的细分行业龙头，目前油价正处于上升通道，油企加大资本开支确定性强，将逐渐在业绩上体现行业复苏。自2000年在深交所上市以来，金融街控股持续以北京等一线城市开发商务地产为核心业务，直到2014年年中报时期才明确从单一商务地产开发转向地宅与商务两条路并行发展。好了，以上就是本期九六九精英 news， 我是晨曦，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经典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 经典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 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那个拉丁小胖跳舞，还记得那个爆红网络的拉丁小胖吗？灵活的肢体，夸张的表情，还有没有减掉的脂肪。在河南洛阳的拉丁小胖在一场活动当中跳起了拉丁舞，认真的镜头，自信的舞姿，再次圈粉了。但是网友也评论说，自信的样子最美，但是原来跳拉丁真的是不会瘦的呀。

中。我的味道在陪你的手，你的好，难道你会不想被我好好的拥抱？ 赵传，希望我的音乐能给你带来力量与勇气。现在是上午九点。 制作一把小提琴需要70块木头，一根铅笔能画出一条。